换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

舍利枝在敲诈，退出可以解围吗？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 飞翔 星光，有你在我身旁。房间挣扎只是拖延，无望的空谈，低声声的轻叹，回忆扯不断，怎么摆脱纠缠？找不到方向，我在红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找不到方向，我在红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有你在我身旁。 So

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我的爱 我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你的离去不是放弃、哦、我的爱渴望奇迹，我总是说 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感觉你来到，是否都呼啸？ 看到泪翻滚。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轻旅行，慢生活，烟花三月下江南，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全国400家连锁客栈，400156-1616。 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到青龙湖公园休闲荡舟，观龙湖夕照，赏青草茵茵，桃红柳绿，体验京城一盆清水的优美。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 4S 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头发帅帅，大步的走开，不念明星的小小辈， 这里是 FM969，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市财政局印发了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取消以及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和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有关政策的通知。今年4月1号开始，本市将取消或停征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免降低11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药品剂量错误、用药与症状不符、跨科室重复用药，种种不合理的处方都可能会令患者的健康受损。为了提高处方的合格率，朝阳医院采用了软件加专业药师参与审核的方式，为患者手中的处方安上了双重保险。据了解，该模式将会在北京市属3甲医院当中逐步推行。在京津冀地区快递服务发展“135”规划当中提出，到2020年，更多的快件将会通过航空的方式快速运达北京，京津冀三地的主要城市快件甚至可以做到当日送达。由于上海市一名小学生使用共享单车时出车祸身亡，最近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尽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者必须要年满12周岁，但是探访发现，在北京小学生当中，使用共享单车的情况普遍存在，甚至有小学生独自骑共享单车去上学。北京市教委官微近日也发布了提醒，称家长一定要负起监护责任，不为孩子注册扫码租赁单车，同时学校也要高度的重视孩子的交通安全问题。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你要找到他的动机点。其实正常人也是一样，有动机的事啊，我们都会屁颠屁颠去做，没动机的事呢，可能怎么喊你都不愿意去做。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这样，他特别喜欢早晨趁他爸妈不注意的时候直接开门就溜出去玩，因为他没有特别多的安全意识嘛，也不知道跟家长沟通，爸爸妈妈为了防止他走丢嘛，然后就会在家里安锁，安了锁呢一把还不管用，一把他还偷偷的能打开，你都不知道他怎么从哪儿找到的钥匙，他总能找到钥匙开开门。爸爸就一下狠心请别人帮忙安了一个连环锁，几把锁连在一起，结果早上一起来这个孩子仍然不见了。他有动机啊，所以你们在他开锁的时候他会在外边观察，他会去琢磨，他感兴趣的东西他真的能学会，而且是他自己就能学会。所以说我们要找出这些孩子的这个兴趣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提起他曾经训练救治过的孤独症患者，杜佳梅和同事们提到最多的还是当他们看到孩子们进步后的喜悦。 那个孩子他来的时候呢已经四五岁了，其实没有语言，但是那个孩子呢对食物呢非常感兴趣，比如说薯片，那么我们就利用他感兴趣的薯片来教他说话，比如说他每次想吃薯片我们就辅助他说薯片薯片，好，你每次都这么示范，每次都这么示范，有一天啊，你可能就故意的把这个薯片拿高一点，他够不着，他因为很想吃嘛，他就会努力的想照着你的标准去做，哎，突然有一天他就能说话了。我记得那会儿他的那个上课的老师正好那一个星期生病，等到那个星期一来，这个孩子四五个字的句子都能说了，那个老师特别激动，然后又特别遗憾，他跟我说，哎呀，我为什么就要请这一个星期假呢？如果我没有请这一个星期假，我看到我的一个孩子一直不会说话，突然就在我的课堂上就能够说出话来了。他说那种激动和兴奋肯定是没有感觉能比拟的。 六年的时间接触过1500多位孤独症患者，坚持需要一种动力，而对于杜佳梅和他的团队来说，最大的动力就是当他们看到又一个孤独症儿童在自己的有效训练下有了新的进步和积极变化。 作为我们这些康复训练师，最能够激励我们真的就是孩子的进步，那是一种你感觉真的挑战了你的人生，挑战了你的极限和所有的潜能，你看到你能够改变一个医学都改变不了的东西，真的你感觉到特别有成就感。 杜佳梅对康复训练师这个新兴行业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要求，这不是一个赚钱吃饭的行当，她要求从业者从内心真正的理解这些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家庭，并付出自己的真心为爱而战。 孤独症的康复训练师呢实际上是要求很高的，只是说在国内呢目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可能是因为这个行业比较辛苦吧，而且呢这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所以很多优秀的人才还并不太知道这一个行业，没有涌入进来。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会是优秀的人才聚集的一个行业。第一点一定是人品要好，心要正，不要觉得我来做孤独症的康复我是来谋求暴利的一个事业，它就是我们辛辛苦苦付出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改变孩子，可以改变他的家庭，他的命运。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新希望孤独症康复中心的创始人，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杜佳梅。我倡议帮助新兴的孩子接受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关爱孤独症的孩子，为他们融入社会架起一座爱的桥梁。 绽放光辉， 祝福你的未来被幸福包围， 祝福你的未来被幸福包围。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

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所谓金三银四，所以不少人也是赶在这两个月选择跳槽。那么这个时间跳槽呢，后半年正好会赶上不少公司每年两次的调薪，那到年底的绩效评估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周期。但是有些人却不明智的选择了裸辞。听到这个词，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太麻烦了。裸辞涉及着五险一金的断交，而且在找下一份工作谈判筹码的时候，反而显得自己成为了弱势。那么如果你不是这么急于换工作的话，倒是可以放弃裸辞的想法。当你裸辞找工作的时候，在不少 HR 来看，你会更为着急一些，所以薪资谈判时就不占什么优势了，更容易因为着急而做出让步，所以对方很容易在工资上进行压价。但如果你很从容的提前几个月开始准备跳槽，有合适的话可以去面试看一看，聊一聊，那这样的话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还有一个在跳槽时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跳槽的时候薪资谈多少钱更合适。一般跳槽来说30%左右是正常的范围，但是也有人能够达到50%甚至是翻倍。后面的这种情况其实跟很多的因素都有关系，比如你之前的经历，你对对方的价值，以及对方有多么希望你去他的公司等等。那么我们话再说回到大多数的30%的情况，实际上你的工资上涨30%左右是 HR 本身能决定的，但是如果高于这个幅度的话，对方可能需要向人事部门的经理去申请。所以在这里也建议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向招聘经理展示你自身的价值，并以自身的能力去打动对方，那么比30%高的涨幅就不成问题了。而这样一点也再一次说明，跳槽的时候不要裸辞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而且沉得住气，不能说在谈判当中一定占有优势，但起码你不会成为劣势的那一方。五险一金和试用期的薪资相关的问题同样你需要注意，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了解的不够多。那跳槽的时候五险一金不仅要问清楚，而一些具体的条例呢也同样是可以谈的，比如说保险差不多，但是住房公积金要按最高的比例进行缴纳，因为住房公积金是你交纳一份，公司等额的去缴纳一份，这一部分比例高实际上也是谈到了更好的条件。当然了，这也是在你谈薪资的时候就作为筹码谈清楚的，如果说入职之后再想起来这事儿去谈，基本上是没戏了。所以在换工作的黄金三四月，如果你真的想跳槽呢，一定要考虑自己更适合的方式，职场毕竟也不是儿戏，换工作同样需要慎重。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我是周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哦，不要走开。 像一整夜的梦，痛却怎么也不走，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或许只是该结束的时候，相信还是朋友，为什么我竟如此痛在心头？如果你在寂寞的时刻却听见我这首歌，你眼眶是否会发热？如果你

不过只要你能处理好这样一个状态，我想雨过天晴之后，你对生活的态度一定有一个大的改观。 我独自站在人生的渡口，来去都无人和我挥手，路转过千层弯，感觉还是没有尽头，我还有我的选择不走。当街道变成了让梦想窒息的暗流，看不见有太多的暗礁把守，这命运用伤痛劝解我回头。当岸边的人聚集着看我逆水行舟，嘲笑就快淹没我胸口，我只能紧咬着牙关向前，直到最后喊着浪花和泪花抬头，绝不呼救。多少次我独自站在人生的渡口，来去都无人和我挥手，路转过千层弯，感觉还是没有尽头，我还有我的选择不走。当街道变成了让梦想窒息的暗流，看不见有太多的暗礁把守，这命运用伤痛劝解我回头。当岸边的人聚集着看我逆水行舟，嘲笑就快淹没我胸口，我只能紧咬着牙关向前，直到最后喊着浪花和泪花抬头，绝不呼救。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